好，嗱，翻到嚟咧呢个第四节啊，解放军环节系咪啊？ 系我最多俾人闹得最多嘅一节啦， 闹得最金一节系嘛？ 系啦， 之前咧我哋讲呢个075啊，系啊，啲有啲朋友讲翻啦吓，同埋咧就讲倒招问题啊嘛， 系 轻轻讲两句啦， 系 咁啊讲，即系话咧就依家南海航行嗰度就因为美国啊、英国、法国，咁啊日本、澳洲，咁呢啲咧就会冲住中国嚟噶嘛， 系 咁咧佢哋咧就会有啲嘅自由航行嘅任务走入嚟啦。咁就有一個網友講，基本上咧就嗰啲賭招咧，你會奪到咧冇可能嘅，因為咧就美國如果玩奪到咧，就美國同中國咧都有數講，因為咧美國係超級大國，佢咧核彈咧多到爆，咁理論上咧軍沙盤推演玩到最後咧，就大家咧用核彈咧就叫做咩啊？互相饑餓嘛， 攬炒 攬炒嘛。但當然啦，講咁講啦，其實兩個都唔會，但係話邊個咧更加驚咧，就一定係中國，因為咧老實你咧核彈咧得個250支度啦，大概美国咧就多你十倍都唔止嘛，咁所以你话你即系斗咧冇得斗噶，同埋咧最紧就系美国可以截晒你嘅有机会，你啊死梗，人哋都仲有一线生机， 你硬食 系啦，人哋仲有一线生机。好啦，再讲咧就系如果你话空英国啊或者系咩印度够胆过嚟，唉老实啦，你系咪又真系够胆打印度啊？即系嗱呢个都冇人知噶，其实，所以咧就唔好即系讲到咁即系肯定啦，呢啲就好难讲嘅，啲大国之间咧就唔系咁易兴起战端，尤其是解放军咧。其实佢系未经证实嘅战力嚟噶嘛，即系佢咧啲武器 spec 好劲噶，即系等于咧我哋以前讲咧中日战争啊，第一场咪叫做甲午战役嘅，我老实啦，全世界都睇好中国噶， 系啊， 不过最后输啫嘛，咁系冇经过实战噶嘛， 系啊， 咁所以其实你啲嘢 靓嘢噶，德国货、英国货嚟噶啲全部， 全部都好嘢噶嘛，所以其实边有人够胆讲呢啲嘢系咪先？所以咧就无谓呢啲，大家就小心。 其实嗰阵时日本仔谂住搏一搏嘅啫嘛， 日本仔都系谂住系以小博大， 系啊，以小博大， 或者甚至乎赢冇赢到咁彻底， 系啊， 哦，点知原来打落咁不堪一击 嘅，赢到开航嘅真系， 系咯，咁于是就令到佢想打俄罗斯， 系啦， 之后，我哋都冇讲太远啦，嗱，我哋第一章讲呢个嘅003系嘛， 系， 其实我哋有时叫002啦，但唔紧要啦，嗱，总之咧新嘅航母舰，嗱呢个咧近排咧就中国中船啊，即系嗰边咧就船舶啦嗰间公司，咁咧就话咧嚟紧咧就佢哋个发布会就话咧佢哋咧就整航母舰嘅呢间嘢，咁咧大家咧睇咧睇我咧红色圈咗个位啦，嗱，因为咧如果你识睇咧，你睇咧左边同右边， 系， 咁咧就嗱老实左边同右边你自己分啦，你讲我听边界001A。边架系辽宁号， 边架系 副机列座副三号，边架列座副座二号，嗱大家自己睇， 一号可能借翻嚟噶， 嗱大家自己睇，究竟咧左边同右边边架辽宁，边架001A，嗱你自己睇，嗱你考完你眼力之后，你讲翻俾我听，其实都睇到噶，睇到噶，好啦，咁咧中间嗰架咧就最新啦，但 系 我发觉中间嗰架咧有啲缩后面啊，你觉得有冇？ 因为点解咧？因为之前南岛系又 show 咗出去俾人睇噶嘛， 系。嗱，其实咧，你发觉咧，就大陆咧有个地方叫武汉啊，武汉嗰边咧就不嬲咧有个咧就水泥模型，就专整咗蓝岛嘅，咁近排咧整咗个蓝岛咧就好鬼似咧呢啲咁嘅， 系啦， 讲过噶啦，咁咧总之依家咧官宣咧就整张咁嘅图，嗱呢个 C G 嘅啊，就肯定唔系实图啦，咁呢个 C G 咧大家就估到啦，点改咧就攞美国嗰个航母舰咪改嘅啫嘛， 系仲要旧嗰啲，因为得三条弹射器， 系啊，三条弹射咯， 唔系四条，系 唔系四个， 即系仲系嗰啲咩？ 嗯， 珊瑚岛号啊，嗰啲现代化嗰啲咧， 系啦，有啲人讲咧，其实咧呢部嘢咧，嗰个草图啊，其实就唔系真系自己揼嘅，个草图咧就系咧来自于咧前苏联咧最后一架嘅核动力航母啦。 哦，冇做到出嚟，系 第一届咧最后一架， 因为冇做到出嚟。 系啦，咩乌里洛扬夫级唔知咩噶啦吓，有个名嘅， 冇做到出嚟嘅， 冇做唔系。做咗啲噶啦， 做啲但系冇 做咗成个成品冇， 系啊， 咁呢部嘢个草图已经落咗中共手上，咁咧理论上咧佢将佢改少少嘢，咁佢有弹射器嘅，咁你嗰部嘢系咪有三个弹射定四个弹射器咧？我都唔 系 好肯定，但系咧我就谂点解你好做唔做三个咧？咁个原因咧其中一个就咩咧？就系因为 我机又唔够阔， 弹射器咧嗱一来个栏够大咧， 唔够阔啦， 二来咧就弹射都好牙位嘅， 系啊。 佢咧就 深嘅位， 佢咧就如果佢整嚿四个弹射器咧，佢入面嘅仓咧就载唔够1015啊，咁所以咧就如果佢又要载够1015咧，咁所以咧就要牺牲咗一条弹射器， 系， 同埋佢都心谂，其实我三个弹射器都已经劲过滑跳好多啦嘛，冇所谓啦，做人嚟啦，咁暂时个吨位咧，啲人话做几多就8万吨， 系， 8万吨咧就系类似 Kitty 啦，就系即系我哋讲小英号， 系 小英号个级， 三个都好过人哋法国多两个咋， 同埋佢依家呢个咧系用传统动力嘅。 系 唔用核动力嘅话， 都未做到核动力啊！ 系啦，不过咧，其实咁讲，就算你俾你做到小英号咁样传统动力都好鬼劲噶啦。咁咧，佢号称可以载40架 J15， 哇！ 同埋啲 J15，你有冇睇小 Alex 系叫 J15T 啊？ T 即系对咩？弹射板啊！ 哦， 个弹射板如果出到弹射板咧，就即系话佢个起落架咧改过， 强化过， 全部强化。 哇！重型战机仲要用呢、 但系其实 Alex 有个隐忧嘅，你知唔知？ 即系 Tomcat 嚟嗰啲架， 或者有个隐忧噶。其实你一成讲嘅，佢系来自苏三三噶嘛？而苏三三咪继承苏亚七噶嘛？ 如果一打落地下就嘣一声，天多两箭。 弹嗰下咧，其实你个力好大噶。 弹嗰下都唔紧要，当你 T 就做到，一打落地嗰下 就算啦。因为其实佢弹嗰个力好大嘅。 系啊，即系弹。 系啊，弹啊，嗱，你弹，嗱，你弹一次、两次、三次冇事，但你会劳损噶 嘛？ 系啊。咁你咪就 系 大概唔知几时你要打 上，咪就系上咗去，发觉过落下断咗两箭啦。 哦、 或者系 冇咗起落架， 或者系冇， 但系架机飞咗啦。 系啊， 点算咧？ 咁最后跳伞好定继续作战好 咧？系啦、啊，咁啊真系好弊。 呢个前碌俾人勾走咗。 系啊，所以就好鬼弊呢单嘢。系啦、啊，所以咧就呢个系其中一个问题嚟嘅。 系 啦、啊，好，另外就讲咧呢个嘅千米零啊。 系 嗱，咁咧呢单新闻咧，有时我又唔知呢单咧系叫新定旧啦。 系 咁咧就佢哋话咁啊，千米零咧嚟紧咧会做隐形轰炸机。咁点解咧咁讲？佢哋就话咧，即系有个版本咧，第一件咧就打开咗个仓，而个仓入面咧就挤一啲好劲嘅炸弹。咁呢个炸弹咧有几劲咧？就有500公斤嘅。咁500公斤系真系几劲嘅。咁咧就攞呢个500公斤嘅炸弹咧，就可以咧嚟紧咧做一个轰炸嘅情况。咁咧大家就谂啦，嗱呢啲炸弹可以嚟做乜啦？咁当然咧，如果佢系属于自由落体炸弹嘅话咧，其实就冇乜用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佢系个镭射导引嘅， 飞艇嗰啲啊， 系啦，即系你镭射导引咧落咗去之后咧，你可以用镭射导住佢咁样去飞啊，好少少。嗱，大陆做唔做到咧？大陆系做到嘅，但 系 个精度有几准咧？我哋就唔知 道。 即系你话精度讲紧系10米啊？5米啊，就可能讲紧100米咧，冇人知噶嘛。咁我哋就估啦，即系嗰个北斗系统有几劲啦。好啦，咁另外咧又要谂咯，就 系 佢而家可以挤2支嘛。即系你见到，好啦，除咗可以做呢啲咁嘅任务咧，类似 JDM 啦，佢仲可以做乜咧？咁我哋又谂啦， 掟核弹咯。 应该中国系做唔到战术核弹噶， 系未做到噶， 未做到噶， 即系做唔到。 嗱，战术核弹咧，其实全世界得两个国家做到嘅啫， 即系美 苏，你都估到啦，系啦，美俄， 美俄，法国咧？ 法国唔得。 分发个阵风咗俾你掟炸弹， 美国嗰啲咯， 好翻美国货， 翻美国咯，咁唔使折价啦， okay. 因为搞呢啲好麻烦噶， okay. 用好多钱噶， okay. 大陆未做到间战炸弹，如果就算佢做到啊，都系债山啦， okay. 应该债山嘅。 Okay. 好啦，咁讲翻啦，嗱，咁你挂呢两支嘢应该攞嚟做乜咧？啲人就话野游任务， 哦， 即系又系攞反辐射飞弹， 但系佢唔隐形 喎，唔系，咁呢架机都有啲隐形噶嘛，suppose 嗱，我哋暂时嗱咁样先 ，Alex 嗱咁样讲冇得讲噶啦，我哋当佢隐形先， 即系好似打劫嗰蒙住个头冲入去， 系啦，你见唔到，你见唔到嘅，周星驰嗰招嗱，你见唔到，你见唔到就得噶啦。咁总之你当见佢唔到咧，佢飞入嚟，然之后炸过咗你啲雷弹， 系 跟住后面嗰啲咩歼十一， 咁你转身走咪会俾人发现咯？ 哦，我都炸晒啲雷弹冇所谓啫。 咁人哋战机嚟追你噶嘛，俾人攞人嚟睇， 都系，但佢攞人一定俾你睇到噶， 系咯， 呢个冇办法，咁啊靠后面啲机救你咯，唯有咁咯。咁所以呢单唔系新闻啦，我相信都好啦。另外要讲下呢个解放军咧，听讲你有神秘潜艇面世喎， 系几神秘咧？ 嗱，个神秘在于咩咧？ 神秘过尼斯湖水怪。 嗱，我哋讲个神秘边度咯？ 系 个神秘嘅地方在于咧，就系呢架嘢咧，你睇佢咧，佢有少少龟背。 系， 但系咧，你话呢个龟背咧，同之前嗰啲093B 做龟背唔紧要，唔好做龟公得噶啦。 唔系调翻转，就点解会有龟背？因为佢系龟公先系龟背。咁讲翻嗱呢部嘢咧，嗱。啲人咧就话，因为咧佢虽然有龟背啊，但佢同咧之前个 093B 咧个龟背系唔同噶，咁就谂啦，咁系咪即系新嘢嚟噶？原来啲人话咧呢架嘢咧就唔话真好新，佢都系 093B 姊妹嚟嘅，咁但系咧就改咗少少嘢，改咗咩咧？感觉咧就似咧，我哋以前咧咪讲过有三叉戟咧，美国咧咪可以如果我哋讲嗰啲Ohio 啊， 嗰啲 俄亥俄啊， 嗰啲系 俄亥俄咧 ，Ohio 咧好大架噶嘛， 系 咁佢入面其实理论上装 Trident 啦，即系三叉戟啦，咁啊可以洲际导弹啦，但系我唔装 Trident 可以装其他嘢噶嘛， 系 我可以装战斧巡航导弹噶嘛， 系啊， 类似变奏版啦， 系 咁佢咧入面咧佢就唔系装嗰啲乜嘢嗰啲东风嗰啲嘅， 系 佢入面就装呢个 YJ 十八， 哦， 系啦 ，YJ 十八。YG 十八整嘅细碌啲嘅，系啦 ，YG 十八，所以你见到龟背应该低啲嘅，系啦。咁呢个 YG 十八，大家知 YG 十八玩咩噶啦 ？YG 十八咧系打陆上攻击目标嘅，咁即系话咧嚟紧咧，如果佢用咗呢个 YG 十八咧，可以打岛嘅， 系 即系如果钓鱼台日本仔上咗去有武力喺度，咁咧大陆就派架 093B 或者呢一架呢架嘢咧，应该系 093B Dude 嘅，有个称号嘅。 就聽講咧，有人咧就話咧，佢哋會改咩長江嘟嘟嘟號啊！嗱，呢啲我就唔熟啦，即係大陸講點樣 講？ 長江七號， 一號 唔知叫乜啦，係啦。咁咧，總之咧就呢屆咧093B 嘅姊妹艦啦，一個攻擊型潛艇啦。咁咧就相對嚟講咧，就如果佢可以裝到 YJ 十八咧，就開始會影響到咧，即係美軍個部署噶嘛。咁同埋日本呢個海上自衛隊嗰個部署。 日本仔咪話呢個反潛機最叻噶。 係，咁所以咧理論上咧，如果但系你都叫做有个攻击性武器嘛，哦、听落去咧会恐怖少少啦，系啦。 不过射完唔知翻唔到屋企啊？ 射完翻唔到屋企啊？ 射完唔知翻唔翻到屋企？ 起码佢都为党牺牲啦，系、okay。 好啦，跟住咧都要讲呢个咧就顶新基地话。 系 咁啊，顶新基地咧，大家可能就唔好知咩嚟噶嘛。 系 嗱，顶新基地咧，其实系咧喺大陆嚟讲咧系一个我哋咧就叫空军第一基地。 系 其实咩叫空军第一基地？佢一个好大好大基地，好大啦。大家睇相，你见到有好多战机啊？ 系。 哇！你系喺大陆，你唔会见到一个基地咧可以排咁多战机噶，所以佢好大。好啦，顶新基地咧，总之咧就系有个称号嘅，就叫中国嘅51区。 千七定千八嚟噶？ 哇！嗱，老细咁高我睇唔到啦， okay。 但我估都应该有啲千十同千十一系嘛？点计到？嗱，顶新基地咧，佢咧就唔系学 Alex 话斋咧，就唔系摆啲旧嘢嘅，所以你嗰啲咩千六、千七、千八咧就死开。 OK， 我哋唔会有位摆你哋噶。 好， 咁咧入面咧摆咩嘅咧？千十 系， 但系千十咧系咪千十 A 都唔系。 系 就 B， 千十 C， 最新嗰啲。好啦，千十一买边只啊？千十一 D， 系 最新嗰只。好啦，咁如果摆咗咩啊 ？J 十六 ，J 十六 ，J 十五汉都有。 系 好啦，咁咧如果摆咧 J 二零嘅物有，咁呢个顶新基地咧全部都最新。 系 咁呢个基地咧喺边嘅咧？呢个基地喺甘肃。 哇，呢都好入、啊， 好入嘅。因为咧，如果佢摆得出咧，会俾你睇到嘛。 系 佢摆得入， 系 咁摆得入咧，有个战略弹性就系、是、你唔会攻击到佢。 哦。 好啦，咁摆得咁入咁，即系附近梗有好多嗰啲嗰啲咩红旗九啊、红旗六保围住佢啦，红旗十啲嘢。好啦，相对嚟讲呢个顶新基地咧，大家记唔记得之前咧，我哋讲个歼二零俾印度空军侦察到啊？ 系 啲人就话，其实系咪真系大陆咧飞咗架歼二零去到印度边境，然之后俾佢嗰啲苏三十睇到嘛？ 系 嗱，我上次讲过嘅，就因为咧理论上咧 J 二零依家摆边咧就摆喺顶新基地。 系 如果摆喺顶新基地啲咁新嘅基地咧，顶新基地甘肃啦， 系 理论上飞到西藏有冇可能系有嘅？ 系 咁，但系佢会唔会咁戆居飞过去？因为飞过去咧，人哋一定有办法可以窃取到啲数据噶嘛。 系 我个人就觉得唔会嘅。咁所以咧，你问我就一半半嘅啫，我就话真系信得好紧要。 系 但系咧，顶新基地近排咧，佢哋话咧就模拟紧嘢，就系模拟紧咧啲战机咧点样去攞制空权啊？ 哦， 就去攞呢个台海嘅制空权。咁所以咧，如果理论上佢开始模拟咗台海战争嘅打法，就用呢啲最新嘅战机。歼二零 J 十六、J 十五、J 十一 D、J 十 C 呢啲战机去打嘅话咧，大家咧台湾就要留意啦，因为咧顶新基地咧系而家咧成个解放军最劲嘅基地嚟嘅。 有几多部啊？ 嗱，我相信嗱呢个系一个秘密嚟嘅，我同你都唔会知嘅。 哦， 就算咧你解放军你咪去到高级，你都唔会知嘅。所以咧暂时我哋当唔知，但系咧一定如果顶新基地操练紧嘢咧，就系依家中共嘅最高级机密。咁呢个就大家就 即係台湾都唔少嘢喎，台湾都第四代机都有 好多架 三百几架㗎喎， 三百架。你月最少二百几。 二百几。 F16 会嚟緊变 F16V。 係啦，跟住之后。 係啦，咁然之后佢有经过号。 经过号 亦都有环影。 环影。 係啦。 夹埋差唔多三百架。 甚至乎万一去到战时，如果你去拖到一个礼拜嘅时候，日本就有藉口介入。而日本嘅 F15J 会过嚟帮手。同埋呢日本咧，其實誒即係講開講嘅啫嚇，哈力斯講開。大家知唔知道咧？佢咧有好多島嘅，咩石垣島啊、宮古島。大家知唔知道其實嗰啲島咧係裝咗嗰啲SAM 噶。如果咧你嗰啲艦啊飛機走過嚟，會射嚟噶。佢部署咗噶啦。所以咧，大家記住，如果大陸咧要攞台灣咧，佢一定要將佢附近啲日本島攞曬噶。所以咧，到時日本係有藉口介入噶。 哦、 因為咧。大陆系唔会斋打台湾，一定连嗰啲咩宫古岛啊、石垣都立晒噶。 哇！咁如果就 直头抢埋噶， 如果打， 因为一定会自己攞有噶。 咁你连环效应就搞埋美国噶咯。 咁你首先搞日本你都搞唔掂啦， 搞唔掂啦。 其实你唔使美国出手嘅，日本啊佢牵制你都搞唔掂。嗱，佢喺东海搞你，你够啦，你够分兵咩？你妈，我东海搞你，你用苏三十，但系问题系你唔够啊嘛个量，你苏十唔够，人哋 F 十五 J 都咪少噶嘛，所以其实好难搞嘅呢单嘢。好，咁咧就讲翻咧就电磁炮啊， 系 电磁炮，大家记得啊，就电磁炮咧就听讲嗰阵时就系一个登陆舰嘅整 啊，系啊， 喂，听讲依家咧嚟紧会摆605喎， 咁咪好巨型咯， 好巨型啊，但因为05都唔系细嘛，05都讲紧过一万吨嘅嘛， 系， 咁所以咧啲人就话如果05装咗呢个电磁炮会点咧，哇，威力咪好惊人，嗱，首先咧佢可以垂直发射啦 ，VLS 啊，我哋讲，如果再加个电磁炮咧，理论上啊，即系佢一射嗰下咧系台北去到新竹啊嘛， 系。 哇，大佬仲要五倍音速喎、啊。咁你射埋嚟，即系等于 Alex， 你依家喺新竹旗度，我台北射过嚟，哇，转个头你 ham 咗啦，可能都唔使讲，讲紧半分钟内你 ham 咗啦，几惨！我同你讲紧军武器言，都讲唔完呢单消息就 ham 咗啦，你咁样，所以咧就呢单嘢系好鬼恐怖嘅。咁但系又系嗰句啦，真就恐怖啦。咁系咪真嘅咧？我哋就唔知啦， 射咗先知啊， 系啦，传言嚟嘅啫，呢啲全部都系。我哋最后都要讲埋呢单，就解放军咧之前咧就做咗咧一个。测试啊，个测试咧就 系 咧要布雷啊、猎雷啊啲能力啦。哇，其实原来发觉咧，佢哋而家用咧啲飞机咧用一个歼军七啊。 系 嗱，呢个歼军七咧，其实你听都未听过系咪？我知，即叫做飞炮啊。咁呢架嘢咧，其实咧个机型嚟讲咧就好落后噶啦，即系啲七十年代设计嚟嘅。咁咧就佢用佢嚟布雷嘅，布水雷嘅。咁咧其实咧佢布水雷嘅能力咧就同美国咧落好多，原因系因为嗱你用飞机啦都咪差。但其实美国已经唔使用飞机噶啦，美国咧系用咧，记唔记得咧？佢咧有嗰啲咧无人嗰啲咧上上落落嗰啲艇啊， 系 佢咧系未试过俾渔民，中国啲渔民捞咗上去嘅。佢、哦、用嗰啲就已经可以当鱼雷啦，第一。第二个就系佢用嗰啲嚟捕鱼雷又得啦。 系， 所以其实咧，美国而家咧捕雷咧系唔系单一可能用飞机或者系反潜唔使噶，佢可以用任何方式捕雷。 哦， 咁咁当然佢可以做到捕雷咧，佢猎雷都唔系差，系嘛？咁所以咧就如果依家最大问题就系咩咧？就系解放军咧点解要练捕雷咧？因为佢要将台湾出面个海封锁，佢、 哦、 一定要练捕雷。如果练咗捕雷之后咧，就令到台湾啲军舰出唔到去嘛。 系， 咁你咪死梗咯。咁啊，但系问题就系解放军你需要捕雷啫。台湾咧，你有冇发觉台湾之前买了一个猎雷舰，但系出咗事嘛，庆富案啊嘛，就 系、 是、因为佢哋知道，如果俾大陆咧封咗你港口就死梗，所以一定要玩猎雷咯。但系就衰咗啦，所以咧，其实有时咧就系、是、海峡两边咧都有问题噶，一个布雷又唔得，一个猎雷又唔得，唉，真系咁啊，唯有靠美国大哥后面帮手啦，永远都系咁啦。 OK， 好，咁我哋就呢一集嘅军武言嚟到呢度嘛， 好， 好啦，下集再同大家军武言啦， 好， 好啦，拜拜。